好啦，咁啊讲晒咯，咁呢啲就咁啊，仲有乜嘢咩？其实咧有几套剧咧就即系要介绍，我哋就有啲睇咗，有啲未睇啊，有啲睇不，今日礼拜唔讲住啦，系咯，系咯，因为纷又即系唔得闲啊，系啊，即系赶住走咗，咁啊本来谂住介绍埋就我留翻下礼拜先啦，好唔好？咁我哋成日讲讲有啲咩？咁啊有一套系人鱼噶，吓，诶咁咩爱情故事啊？你梗系唔系怪物嚟嘅。咁呢套呢见到网上好多朋友睇咗，你喂都大赞喎，係囉，咁美劇嚟嘅，咁叫咩 Siren 呀，咁但係佢其实中文叫咩 咩鬼，係咪鬼味海妖呀， 係佢好似咁译㗎，鬼味海妖呀，咁直情係恐怖㗎喎，咁其实呢个呢佢就讲啲人鱼原来係穷凶极恶嘅，喺水入面鲨鱼都怕咗佢哋，食鲨鱼呀，係 呀，猛兽嗰啫， 猛兽嚟嘅冇错啦。咁但系佢哋一上咗岸咧，又唔知点解会变咗做女人嘅。 嗯， 但我见佢喺水入边冇噶，冇波噶。 咁 即系佢都系长头发，都系咁嘅样嘅，有尖牙嘅，但系个身系肌肉嚟嘅。咁啊冇阿潜水侠咁劲嘅啲肌肉系啦，你当瘦咁样系咯，即系好瘦嘅人咁咯。但系我又唔觉得佢系女人咁嘅，系咯。即系我唔知有冇睇漏啊，即系佢睇唔漏啊呢啲嘢。咁但系佢上咗岸就变咗女人咁啊，有翻脚个。咁我就以为咁佢会哑嘅，有咗脚佢又唔系喎，佢又识出声喎。系，但佢又唔识人话噶咯。咁啊有时佢学个电视讲嘢咯，系咯。咁啊，佢而家暂时主要有一只就俾人捉咗，咁另外有一只就想上去搵翻佢个同伴咁嘅。咁就遇到个男主角嘅。系，咁但系讲佢喺个水离开得太耐，就开始唔得啊。咁但系佢唔知点解咧，明明佢都知个男主系对好嘅，但系佢一落水就会变翻猛兽嘅，即系佢又会控制唔到自己会袭击佢嘅，系啊，唔知点解会咁嘅，系啊，咁啊呢个就我就净系睇咗第一集啫，咁其实我好早已经睇过噶啦，不过嗰时候唔知道大家咁有兴趣，所以冇介绍啦，上个礼拜系啦，咁其实而家已经出到有三集定几多集嘅，咁大家睇住先好唔好？咁啊唔讲咁多啦，留翻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好嘛？介绍咗俾大家有出，即系唔知啊，出咩朋友介绍俾大家先啦，咁大家睇，咁我哋之后再讲。咁另外唔止喎，系咪仲有一套系抌咗出 Netflix 嘅叫 Titan 嘅嘢？咁做男主角嗰个咧，就系、是、好似系咪即系阿 Moon 个男主角系嘛？系咪咧？ 又系 嘅。系咪？定系我冇记错啊？有冇搞错啊？ 唔系，可以阿凡达嗰个啊？ 哦，阿凡达嗰、那个，sorry， 阿凡达嗰、那个系搞错，系即系阿凡达嗰个男主角应该系啦。系，即系亦即系呢个 Terminator 咩 Salvation 嗰个啦吓，系咪嗰个啫？ 系啊， 系啦，系啦。咁啊呢度就讲佢哋就因为地球就越嚟越即系倾向就系啲资源耗尽啦，咁咧佢就话要移民地道啦，咁但系又唔会去到边啦，咁就话咩木卫几多话嗰个系 木卫二啊， 唔知二零四零几多啦吓，咁、那、嗰个叫泰坦嗰个嘅。即係月球啦，咁就其實嗰個就可以，即係有啲原始嘅地球咁嘅狀態，咁但係好原始啦，就唔係而家咁嘅空氣啦。咁就話，如果要去嗰度移居咧，就即係你一係就改變嗰度嘅啫。如果你唔係咧，你就改變個人啊。咁就搞咗嗰啲 project 咧，叫做即係將人改造，但係佢就基因改造，咁就變成咗適應嗰度嘅環境啦。咁但係輾轉就變咗搞嗰啲怪人出嚟嘅嚇，咁啊。照計呢個應該係無面超人故事啦，我覺得做落去啦。咁但係唔好睇嘅，咁呢個詳細或者即係我哋即係再講啦，好嘛？再介紹啦，下個禮拜好嘛？ 如果機械改造或者有魔怪，應該係超音戰士個故仔喎。 超音戰士係啦，都係宇宙開發改造人係啦。係啦，咁呢度搞到點咧？其實有啲不倫不類嘅。咁其實佢明明本來做得幾好，就係話即係講一個 family 咧，就係參與咗呢、這個計劃。咁佢本身都係軍人嚟，咁亦都係一個即係好犀利嘅軍人，因為佢話佢即係都曾經流落咗喺沙漠好多日，但佢都可以唔死啊。咁所以佢應該會捱過呢一個實驗咁之類。咁但當然佢唔係得一個嘅，即係佢係成好似有十幾人嘅最初。咁但係總之衰下一個衰一個，甚至乎有人即係賴嘢咁。咁但係最尾係講係可以變到嘅，但係變咗會發生咩事？咁原來又會控制唔到自己嘅。即係講啲咁嘅嘢啦。總之係有少少真蒙面超人咁嘅，我覺得個故仔係咁啊，呢個或者之後再講啦。OK， 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其實網上亦都有得睇嘅。咁啊，唔讲详细啦，介绍俾大家先，系咁系出咗 Netflix 就冇喺戏院做嘅，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古仔好似喺我基本上都有啲问题，我觉得。 哦，点解咧？ 我感觉上，如果佢做呢啲计划，应该揾啲冇屋企人嗰啲再做，机会大啲咯。 咁样啊，即系周街揾啲无家可归啊、流浪汉啊嗰啲啊。 即系佢嗰啲即系签咗生死状，揾多啲人嚟试，会揾啲精英走去试嘅机会，我细啲咯。仲要屋企人嗰啲，系 系，仲要叫埋屋企人去嗰个实验场度住系嘛？ 系咯， 系咯，应该死咗冇人知嗰啲啊嘛。 系咯， 嗯，咁但系当然呢度佢系又要讲嗰啲 family 嘢啊，咁啊。冇辦法啦，佢係講佢哋即係好似利誘咗佢哋去咁啦，係咯。咁同埋佢嗰個老婆本身都係生物學家嚟嘅， 嗯， 係啦。咁先可以搞到局噶嘛。 係。 唔係，我覺得佢個設定本身冇問題嘅，不過攞佢處理得唔好睇嘅。 嗯。 嗱，呢個可以之後再講啦，係啦。大家未睇朋友睇咗先嘅嚇，咁啊純粹簡單介紹啲有出咁嘅嘢先啦。係。下個禮拜同大家再介紹，好，即係講下好。本来谂住嗰个礼拜讲，一分分走咗，咁啊下礼拜先留翻，好，好冇， 嗯，系， 嗯，好啦，仲有冇啲要介绍有嘅嘢，即系话咗俾大家听先。嗱，咁啊，有个新嘅预告片啦，就叫做新抌出嚟啦，咁啊，好得意嘅，我初初睇咧，我就以为啊，唔通系黑凤凰定系 New Mutant 嚟嘅，咁我即系点睇都似 X-Men 嘅嘢啦，咁啊见到有班后生仔又。即係有超能力啦，咁啊俾啲軍警啊捉曬咁集中營咁嚇，咁就話嚇咁因為咁咁鬼 X-Men 梗係其中一套 X-Men 電影啦咁，啊點知做完咗佢打個戲名出嚟，唔係喎，叫 Darkest Mind 咁，咁佢中文叫做咩話？暗黑咩啊？叫咩？ 心啊，好似 暗黑之心係啦，啊咁啊乜鬼嘢㗎，大佬？其實 Fox 已經有兩套 X-Men 就殿後已經。本来今年做嘅褪后，喂，反而做咗呢出先，咁但系成个题材撞晒桥，系啦，咁原来咧又系啲叫做小说改编啊，流行小说啊，即系叫做啲 young adult 流行小说改编，咁系咪又想开系列啊？我真系唔知道，喂，仲嚟？喂，亨加 game 都死噶咯， 唔系本嘢好似我睇翻有三期正传嘅，两期外传咁啊，有五本， 系嘛？系咯， 系啊。 哦，咁佢真係諗住開系列啦。 吓唔知喎，咁而家仲得咩呢啲。 係囉，应该都唔得啦，同埋你个题材同佢其他嗰啲系列撞到咁撞巧，咁你冇理由同一间电影公司咁玩法呀。 唔知係有原装 New Mutant 可以咁样整入边嘅鬼片呀。 係呀，就坐名拍鬼片，係呀。 係囉，即係攞呢啲咁嘅书改編咁。跟住又变咗拍花呢样嘢，咁好奇怪啲。 同埋咧，佢真系好勾啊！因为嗱，冇办法，因为本书唔系新写，佢仲系讲啲系啲细路就打大人呢啲咁嘅古仔。 系、那个古仔其实讲系好似话突然间有种病咁样，系十岁，即系佢讲要话十岁至十八岁嗰个大约嗰个时间嗰啲，就中咗啲病，如果唔死得嗰啲细路咧，就变咗有超能力咯。 系嗰、那个病叫中二病啊嘛。 吓、 啊、 唔知 咩？系咯，吓咁啊有咩超能力嘅咧？ 吓、啊、都系啲念动力啊、心灵感应啊咁样嗰啲。 即系阿基拉咁啦。 放火嗰啲咁啊。 嗱，佢唔系一人一种喎，即系佢好似系统一嘅， 即系有啲劲啲，有啲冇咁劲咁。 当然有啲劲啲，冇劲，但系佢就唔系一人一种唔同嘅超能力，即系唔系 X-Men 咁，佢系似阿基拉咁嘅，即系好似嗰啲佢系共通嘅啲能力，似乎系、 嗯， 似乎系啦。如果根据佢个画头表现啦，吓 系。 咁可能有啲人喺呢样嘢劲啲，定系嗰样嘢劲啲？我唔知系咪啦，系我唔知有冇搞错。咁啊，似乎同埋系都系一个爱情故事多嘅， 系啊，系 系啦，因为啲都系啲 young adult 都系呢啲啊，吓有啲奇想又加啲爱情，咁乜都有少少执落去，又反下政府咁，反下大人咁，都系呢啲啦，系咯。 嗯， 咁我觉得佢何不不如再拍呢个 Children of the Corn 啦，系咯，嗱。即系都好出名，以前啊，边个啊 ？Linda Hamilton 做噶嘛，旧嗰套，即系嗰个就系无意中入咗一个镇里边咧，但系出唔翻嚟嘅，佢哋点揸架车都出唔翻嚟嘅。 系， 咁但系喺里边就发现咧，点解冇晒啲大人嘅？咁后屘就发觉原来啲细路仔杀晒啲大人。吓、嗯，咁但系原来佢哋就喺细路仔信咗个好似邪教咁嘅，但系个教主系个细路仔嚟嘅，即系空少咁嘅个细路仔嚟嘅。吓，即系佢系个好似牧师咁样，但系个细路仔嚟嘅。咁你就話相信啲大人呢係魔鬼呀、啊、要殺晒你。 咁但係嗰時嗰套呢就真係有隻怪嘅，後面操縱係有隻怪嘅，即係嗰時 Linda Hamilton 嗰版本係。咁好似係咪都係 Stephen King 啲古仔嚟嘅。咁呢套就同呢、這個Village of the Dam 即係阿基斯同阿李夫做過嗰套，就好似兩套就係特別係會講啲細路仔係會即係恐怖囉。 係。 咁呢兩套係最影響後來後世最犀利嘅兩套，即係呢啲咁嘅講細路仔係怪呀或者係殺人呀咁，即係兩套最經典。咁你 Village of the Dam 成係影響阿基拉呢，好明顯直情係囉。一里面嗰几个老人家細路咁，佢其实就喺度抄出嚟㗎嘛，即其实嗰啲就当然唔係老人家啦，佢嗰啲就係变成白头发嘅細路仔囉。 係 真眼好发光。咁佢就话有一次无端端啲人突然间 back out 咗唔知几耐半个钟定咩。咁佢醒返之后呢就无端端成个镇啲女人都大咗肚。咁之后就每个都生咗，係仲要係孖胎嚟喎，好似啊。 係穿咗。 一男一女咁嘅，好似啊。 係 囉。咁但係就因為個主角地嗰個呢就其中一個死咗，咁佢就變咗特別咗嘅。咁後咪就原來話係外星人專登擺落去嘅。咁啦，咁佢哋有超能力嘅個個都。咁嗰度真係恐怖嘅。咁我覺得不如係你拍呢啲啦 ,Young Adult 啱晒啦，但係你用嗰班細路仔做主角喎，要。係。係。你拍翻 Children of the Corn 或者 Wizards of the Damned 用翻細路仔嘅時段，哇！咁咪啱曬佢哋而家啲心理啦，殺曬啲大人咁係嘛？ 邪惡啩佢哋。 係啊，拍翻嗰啲，碌翻嗰度好過啦，係咯，唔使寫啲咩 Young Adult 啊，係咯，好啦，咁大家如果仲有興趣睇呢啲咁嘅書改編，就大家等下，好快嘅呢度，話八月定幾時做啊？ 八月頭做啊？ 八月頭就做啦嘛，叫做咩話？ 暗黑之心喎、 啊，暗黑之心啊 ，Darkest Mind 咁，但系我就真系冇乜兴趣啦。系啦，一个题材实在太重复啦。咁但系呢个东西又好新抌出嚟嘅，之前都冇听过有套咁嘅戏。 系咯， 系啦，咁啊差唔多都几个月，即系就做就先突然间抌出嚟，即系意思系完全冇听话拍啊，冇啊，冇听话有咁嘅电影计划。咁唔知阿霍士系。咩葫芦卖咩药啦，你问下佢哋啦。咁但係啲 X-Men 就本来排晒期就吞咗下天啦。咁让路俾呢一个小说。 唔知真係。 係啦。咁一众呢啲咁嘅戏又即係明明係超级英雄片嚟㗎。咁又向咗拍鬼戏呀、啊、或者向咗怪物片嘅方向拍，即係包括嚟緊嘅呢个咩 ?Venom 啦。 Venom, 係。 係啦。咁我哋都知道佢应该係会唔会点讲？即系佢唔会有太多完全变身嘅一个状态出现嘅。 系我好奇怪。 即系佢话佢只可以局部变啊。 系全系咁样啊嘛，因为啲小弟。 系咪佢一只手一打人嗰下，只手就变咗黑色噶嘛？ 吓，唔知啊，真系。 系。咁即系我变成完全状态，只系一瞬间啊！即系咪好似呢个牙狼咁咧？出绝招嗰下一闪咁，变一变，跟住落地已经变翻人咧？可能系咁啊。咁如果你拍英雄片拍到咁，我你死緊囉。我可以话定咩你真係你死緊。係。 咪就已经有好多失败嘅情况之前出现过嘅其实。 就应该话从来咁拍法都冇成功过嘅。 係。 係。无论中外入都系㗎啦。即係你连 Lexus 其实嗰时都系咁㗎嘛，含蛋之外。都系呢个问题嘅。係。最后一集嘅最后15分钟主角先变到身啦，好冇嘢。 係。 系啊， 即魔法少少少嘅， 唔系，咁魔法少少小圆系有其他魔法少女噶嘛？ 系，即系佢 cancel 晒其他人。 啊，我唔知啊， 系啦，少 嘅。唔系，咁嗰个 Lexus 之前都有第啲人变嘅，咁但系总之个主角系最后嗰集最后嗰十五分钟先变到啦，系咯，即系嗰个超人系揾咗咁耐嘅。即系嗰啲人同佢合体啊，都错噶嘛， 揾啲唔啱嘅人啊嘛， 揾啲唔啱嘅人，甚至揾到佢身边嗰啲女队员先好笑啊嘛， 都唔揾佢， 但其实揾佢，佢就系完全体嚟喎，佢系最啱嘅，咁点解咧？系咪发鸡盲嘅呢、這个咸蛋仔？ 系盲噶嘛，其实系可能 系嘛，原来系盲嘅，冇办法啦。咁你成件事搞到囧咗啊，系嘛？咁同埋唔好睇啊，吓系，咁变咗呢啲都知唔得㗎啦，你上次已經其實神奇四俠已經舐過嘢㗎啦， 佢我當咗 Doctor Doom 係 怪物嚟嘅。 咁其實好多人以為啊，佢衰係衰喺佢哋咩 delay 咗佢哋咩？唔係啊，其實嗰班主角都係做咗一半已經變咗成集啦，佢都唔係好厚㗎。 嗯， 係啊，但係佢成套嘢其實最失敗就係當咗怪物片拍啊。 係啊，當通臨尾嗰臨尾嗰幾個字先爆出嚟變咗怪物咁嘅。 係啊。唔係㗎，唔係淨係多多端佢成套戲佢都當咗怪物片咁拍㗎。 嗯， 呢個真係問題啊！即係我哋成日都強調啊，係嗰美送你煮翻個美送啦，大佬。呢度係超級英雄，你拍翻超級英雄先得㗎。你無端端拍到一係有鬼戲啊，怪物一陣唔知變咩，一定唔得㗎。因為人人入嚟睇係想睇超人啊，大佬。 係， 大佬啊，你完全同觀眾嘅期待係相反，或者，唉，真係唔係。乜会好嘅咩咁样？佢即系咪个脑咪装屎嘅？ 借咗呢个名嚟拍第啲戏喎，要 咪点解要咁啫？ 系咯，咁啊唔使用呢个 title 啊？ 点解要咁？ 唔使呃人入场咯，咁入边。 点解要咁？ 唔知啊，佢嗰特别玩嘢嗰好似唔同啊嘛，即系一最中意为玩嘢而玩嘢噶嘛。 咁你要同自己荷包作对，冇办法噶。 其实俾佢开咗 project 嗰阵时，佢已经有问题啦。 系啊，我都唔明喎。系啊，咁 anyway 啦，咁佢哋要咁做，咪再搏一搏啊。我系觉得唔得噶咯，系。即系我谂 New Milton 应该都领嘅，如果唔系佢点会褪后啫？ 系。 佢应该知道有啲唔好对路嘅吓，即系吓。唔知啊，系啦，系啦，咁睇下点啦，系咯。咁系咯，咁嗰套Venom 就好快啫，今年都睇到，因为嗰度唔系 Fox 嗰度系，都系 Sony 噶嘛，系咯，就十二月系咪定几时啊？ 好似都系暑期嗰段时间， 系咪即管睇下点啊？系咯，即如果你做个比喻，即系话咧，你拍到无面超人，无面超人系平时唔会变成无面超人嘅，咁啊打嗰阵咧就只会局部变嘅啫，拉得 punch 咁啊得个手套嘅啫， 系， 咁啊次次系要出到大招啦，拉拉 kick， 仲要系储晒王能量嗰下，腰带发光嗰下，一跳嗰下咧，拉得 kick 嗰下，一瞬间变成无面超人啊！跟住落翻地又变翻人啦，你 O 唔 OK 啊？ 唉，嗯， 你系咪想睇啲咁嘅嘢？ 唔会啊， 我都知道唔会咁样啦，系咪啊？咁唔好啊，算啦，到时睇下点啦，即系我真系唔知点解会咁样嘅，系啊系啊系，唔系即系嗰尾送主君嗰样嘢啊，都系嗰句啊，大佬，你鱼生嚟嘅，唔好兜熟佢啊喂。半生熟都唔系鱼生啦，系嘛？ 即系佢跟法一样，又话可能似 Marvel 又唔得啊？ 唔系咩叫跟一样咧？咁你超人都好多种嘅啫，超人都可以有唔同路线嘅啫。唔系喎，你成唔系拍超人片咁拍啊？而家系讲紧 系 嘛？超人片唔系得一种拍法噶嘛？都 嗯 吓，佢净脱离咗超人片啊嘛，咁就唔啱噶啦， 嗯， 系嘛？所以唔知啊，系你睇佢哋点啦，系咯，即系想死唔都唔俾佢死咩？系 ，OK， 好，咁呢啲啊，睇下你点玩啦，我又唔系咁睇好啊，系啦，咁再搞啲咩，仲系搵啲书再拍啲，其实都已经唔得啦，其他人都 cut 呢啲 project 噶啦，系啊，点解佢仲会开新啊？系啊，即系你会唔会变咗另一个第五天劫咧？系咯。系咯，咁睇下点啊，系睇下点啦。不过你话呢本书其实都有出中文版嘅， 系 就系叫咩咯？黑暗之心啊，系嘛？嗯，咁大家有兴趣就睇啦吓。OK， 我哋又唔知啊，唔识啊，系同埋真系好重复啊啲感觉。嗯，好啦，咁除咗呢、這个，有冇其他？其实今个礼拜有朋友就贴咗个东西叫做咩？咩啊 ？Can you trust this computer？ 系咪好似叫做系嘛？咁其實都係一個 documentary 啦，咁係叫做有得就咁睇，但係好似係得即係呢幾日嘅啫。咁當我就見到都係啲 YouTube 有人再貼，咁係咪嗰啲就係咪唔會即係拎走？我唔知啊。咁但係要睇就趁快啊。不過又 documentary 啫，純粹就講下呢個 AI 其實對人類係可能有好大嘅危險啊。即係佢講到好似 Skynet 咁啦，係啦。咁佢呢個就話標榜係啊，即係 Tesla 嘅。嘅老闆就好推薦呢套大家睇嘅就咁樣嘅啫。咁呢個就唔係一個科幻片，成係一個討論 AI 嘅危機嘅一個documentary。咁大家有興趣睇下呢個啦。OK， 咁唔係電影嚟嘅，係 documentary， 即係紀錄片嚟嘅。咁都拍得好嘅，咁大家睇下，我就未睇晒，睇咗少少啫，咁啊趁快啊，大家有群組有拎，係 OK。好啦，咁仲有冇？仲冇其他啲預告或者咩其他嘢想再講？ 嗯， 有冇？ 咩係國定殺戮日咯，有集有集前，而家呢個叫前傳啊，咩中文叫咩殺肉元年啊？ 叫咩？ 殺肉元年啊？ 哦。元年哦 ，OK， 咁即係讲返第一次嘅國定殺戮日點樣開始㗎嘛，係囉。係 啦。即係讲讲佢係好似政府佢嗰啲人派咗啲軍，即係退伍咗嗰啲軍人走去扮、嗯、走去殺人囉。話開頭啲參與人唔係好多嘛。 哦，咁樣。 係啦，跟住。 夠興起係嘛。 係啦，跟住搖起啲人要要打嘛。 哦，咁樣咁都幾得意啊，係囉。幾特別啊！即明明香港冇港獨噶嘛，咁有人專登喺度喺度挑起係嘛？係係一樣啫嘛，係咯係咯，唔錯唔錯，呢、這個係係 係冇啊！咁但係都係講翻嗰樣嘢，但好似係我唔知係係咪總統嚟，我女總統定咩？我聽唔知。 哦，唔重要啦，係咯。 誒，搞喎，係好似阿May E嚟喎。 哦，係咩、哦？ 好似啊。 哦，咩依做咗总统啊，死咯！ 唔知系总统定咩，将佢呢个 project 佢负责整出嚟。 系啊， 系啊。 哦，我即竟然唔系 Donald Trump 系希拉里。 吓、啊，唔知啊。咁但系佢好似唔知道，即系搵啲退伍军人走去搞啲嘢，好似系佢啲副手定其他人搞，佢又唔知喎。开头好似、 哦、 个预告嗰度就系啊。咁但系啲主角喺度反击，全部黑人嚟喎，我见到系今次。 哦，系咪？ 系啊， 哦，即系今集有晒呢个 Me Too 啊，系黑人元素嘅， 系啊， 明白， 系咯、啊，我见到系咁， 即系又碌呢张卡， 系啦、啊，我见到好似系、啊， 嗯， 系、啊，因为我见到啲反抗嗰主角群全部都系啲黑人嚟， 咁啲黑人有冇攞啲高科技出嚟噶？今次， 吓咁啊冇， 未有啊， 呢度系呢度佢都系立枪咁样就系反击嘅，见到， 哦，冇镭射嘅。 今次冇啲高科技佢， 可惜啲啦。有冇鞋削噶？吓、 啊，要正常嘅佢哋。 哦，有噶，有鞋削嘅。有冇指著只腳話：哇，你有鞋削啊！咁樣噶。有冇呢個對白噶 ？What that 咁啊？指著只腳啊！嗯，大家可能唔知佢講咩啊。大家睇翻睇黑豹啊，係咯，好，咁啊，好睇下點。即系呢套嘢都左交埋啦，而家吓， 都系跟翻而家呢个势啊。 嗯，咁咪死咯，咁咪死， 系，嗯，好， 咁咪无声绝境咯，呢个咪就系，即系其实因为其中一种比喻就系话唔系话系啲政权啊嘛，系讲话网上就系啲左交都唔俾你讲啲同佢唔同嘅意见啦，即系例如麦迪文一讲话。唔同咁，唔同嘅意見，咁即刻又俾人禁啊，係咯，係， 係 咯，即係呢啲啊嘛，即係你唔係一定係國家層面嘅，你即係其實佢外國人個理解就係網上都已經係呢種欺凌啦嘛， 嗯， 係咯，唔使去到國家唔咁嚴重，係，即係你都冇言論自由㗎，你網上係嘛，因為你一同主流唔同，你已經俾人哋禁啦， 嗯， 係啊，係咯，咁。咁啊好，呢套到時做點都有人睇嘅，國定殺戮日呢個招牌其實唔錯喎，呢、這個 IP 係 啊 係啊， 都撩起幾多人嘅興趣嘅，係，就連香港都係嘅 ，OK 嘅，係，咁仲香港係咪應該搞啊國定殺戮日啊？係，嗯，係咯，應該舉行係，係咯，好，咁啊，仲有冇？ 嗯，係唔多啊，如果我見到就。 差唔多啦，系咯系咯，其他都系可能系啲新少少片段啦。我见复仇者都陆续有啲嘅，系啦， 好多复仇者， 系好多啊。有冇啲想讲嘅？ 吓， 有冇睇到啲咩？ 嗯，都系咁啊，都系支持嗰啲，咪见到有道咪见到蜘蛛侠点样叫个肥仔引开啲人注意啊，等佢甩个头套喺个巴士度跳出嚟咁样就桥荡走咁啊。 哦。但系佢嗰个系着翻即系正常蜘蛛侠衫嘅， 唔係佢件衫都冇換，就係攞個頭套笠住個頭咗。 哦，淨係哦咁樣。 係，跟住喺度蕩嚟蕩去咁條橋咁走咗啊。 哦， 係啊。 O K。 係啊，都係咁啊。咁其餘都係之前嗰啲預告啊。係。 嗯， 都多啲片段咁俾你睇到嘅。 咪即係就嚟成套睇曬㗎啦，你唔使入場啊。 係唔知啊，都係咁。 系咯，劲多啊！但系Han Solo 就冇 啊，系啊， 系好奇怪喎、啊，系咁啊，睇下啦，系咯，睇下点啊，嗯，好咁复仇者冇嘅，就算点都好，点都睇嘅，不过我自己期望唔系好高嘅啫， 嗯， 唔系即系我唔系话佢唔好睇，即系意思即系唔会有咩新意嘅， 嗯， 即系应该差唔多都系我哋估计嘅嘢一样啊，咁唔会有咩特别， 嗯， 咁同埋你边啲角色重要，你由张 poster 都可以睇得出噶啦。 嗯， 即系啲头大啲嗰啲咪重要啲咯，啊，升咁低个人就咁有个全身像出嚟，咁即系好细啊，系嘛，即系嗰啲 Falcon 嗰啲，成个人飞紧嗰啲，即系唔重要啦。 嗯，系咯。其他一个最惨嘅我哋讲， 哦，边个咧？ 阿哭， 阿哭唔系阿哭唔惨，阿 Bruce Banner 惨啲，即系佢个人间系，人人都系除晒头盔嘅，系黑炮都冇戴嘅。啊！蜘蛛俠都冇戴嘅，喂，點解唯獨係得變形俠衣係變咗變形俠衣嘅？冇得出個人樣啊！喂，大佬， 佢唔係個頭變翻做 Bruce Banner 啊？佢原來都係頭盔嚟噶嘛？ 唔 都除得噶，原來變形俠衣個頭都嘛？真係唔知點解嘅，即係佢又慘啊！冇得出個演員樣啊！ 係啦，佢冇嘅。 係啦，咁啊，連嗰啲碗紅都鬼乸咁大隻啊！佢好细嘅啫，明明康大康好细只嘅啫，哦，真系好明显佢今集嘅占嘅气氛好少啦。嗱，嗰张铺就完全讲晒俾你听嘅啲气氛啊。 唔系佢个头好奇怪，即系可能系咪个一惊认唔到佢样要成只影咗一身绿色啊？ 系， 即系会同大只佢好多喎，变咗海 报。你问佢哋啦，系啦，嗯。咁不过你话连窝物先都起码有即系有半身啊嘛，咁唔通窝物先今次系会即系重气过阿 Falcon 系啦， 唔知啊， 系啦，定系会死 吓？唔知系喎， 话有人会死啊嘛，边个会死咧吓？唔知啦，系啦，系咁啊，你大家睇下啦，呢套就我哋都买晒飞噶啦，点都走唔甩噶啦。不过老实我自己就唔系。太大興趣係啦，開始對 Marvel 已經嚇、啊、都係咁啊，覺得都係咁啊嚇。咁同埋佢啲嗱呢套就可能未必嘅，但係如果以後走嘅係一啲好左膠嘅路線咧，我自己真係唔想睇咯。 嗯， 即係唔係黑人就係、是、女人大曬呢啲咧嚇，唔係好有興趣係。咁但係為咗做節目冇辦法啫。如果你俾我私人咧，我可能我唔睇嘅係係 OK。OK， 咁 anyway， 咁啊呢个我哋都买晒飞嘅，到时再讲啦，复仇者 ，OK， 嗯，好，咁冇啦，讲完呢啲啦，系嘛， 系， 好，嗱，咁啊有个节目喎、啊，系咪咧？啱啱有个即系唔系节目嘅，应该话有个发布会咁嘅嘢啦，系咯，系咯，呢、這个不如新啲介绍下啦，咩嚟噶？ 系，咁就系一个叫尼苏幻觉啊。 尼苏即系屈原啊，屈原啊， 系啊， 有咩关系啊，大佬？嗱，其实呢个系一个科幻嘅动画计划嚟嘅，系香港嘅，咁而家就搞咗众筹啦，咁等下新年介绍下啲背景， 诶， 咩人咧？咩人咧？啲咩人嚟搞手啊？讲啊， 系咁就最主要就系呢个叫做阿光记啊。系啦， 光记系咪腐乳嚟嘅？ 唔系你 咁咩嚟嘅啫？ 系嗰啲吓， 唔系光记腐乳啊嘛，好出名啊！ 哦，系咧， 即系其实佢好似系咪都系攞咗呢一个名嚟做佢自己个笔名啊嘛？ 哦，咁系都唔出奇嘅。 系啦，系啦，咁实在系一位嘅叫做点咧？即系叫艺术家啦，系咪咧？ 系啦，佢系 介绍下有啲咩作品。 即係或者佢通常用嗰個 icon， 或者佢通常畫嗰隻嘢就係一隻企鵝一樣嘅嘢。 即係企鵝，係 係啦， 係。 咁佢又話佢係呢個漫畫同埋動畫導演啦。咁就係 同呢、這個咩、李國威同埋呢個崔家熙啊，就推動呢、這個李蘇幻國呢個動畫眾籌嘅。 嗯。 咁啊，另外呢、這個發布會就有其他人嘅，咁就有個叫朗天啦，咁就係作家、影評人啦，呢個文化策劃啊，同埋呢個咩啊香港演藝學院啊，同埋香港浸會大學講師嚟嘅。咁啊，另外就有呢個徐世奇啦，咁啊都係藝術家啦，同埋佢都係呢個我哋之前介紹過嘅呢個暗流體啊嘅發起人嚟嘅。咁另外仲有呢個就係柏齊，都係呢個暗流體小說嘅作者嚟嘅。咁就有呢幾位人士啦，咁就係參與呢個發布會嘅。 咁其實係咩呢？咩東西嚟嘅？ 佢依家就係搞緊一個眾籌，就話要去諗住整一套動畫咁啦。 就係、是、基於呢個光記嘅呢個作品啦，呢個呢個黎蘇幻國啦。咁而家就最初就係得佢三個嘅啫，咁佢哋亦都做咗一啲嘅真係做咗一啲嘅動畫㗎啦。咁其實個發布會 有 嘢睇下嘅，咁其實呢個發布會嘅叫做全程嘅叫咩即時直播喺我哋群組都有貼，咁大家可以翻返嚟群組即係聽返佢哋自己介紹就實際啲啦 ,ok? 係啦。咁裏面呢就會係即係佢話呢個只係第一期嚟嘅啫，佢話第二期就會再多啲人，第三期就再多啲人，即係咪 AKB48 咁啦，係咪咁希望有幾十人就可以即係可以製作到一個香港嘅科幻動畫咁嘅。咁就而家呢就佢都抌咗啲叫做點講呢，即係叫做係咪叫做賞品定咩，即係總之佢就有講嘅話唔知即係捐幾多幾多錢就可以有嗰個錄音帶咁嗰個嘢嘅。咁跟住再捐幾多呢就可以將你個招牌呢整你想整個招牌落去嘅，喺嗰啲大廈度咁嘅。咁再多啲呢就可以直情整一個你嘅 character 去個故仔添咁樣。 佢呢個係其實係一個 Kickstarter 嘅 project 嚟嘅，都搞整咗一個。咁就你 佢根本係 Kickstarter 啦，就眾籌係用 Kickstarter 做啦嚇。OK。 係。 咁大家可以入去睇啊。 係啦。咁我大約講下啦嚇。咁最貴嚇嘅就係呢個75,000元啊，賺咗係啦。 嗯。 咁佢就話會有你嘅動畫角色喺電影入面啦，同埋咩另外個係咩 ending 嗰、那個 ending 嗰個會有你個 credit 啦，同埋有呢、這個咩最後尾嗰個我唔係好知佢係咩嚟喎，有呢、這個即係總之係好大嘅一個 bonus 咁啊之類，唔係好知呢個係係啦，咁就佢得5個名額嘅啫呢個。咁就依家已經有一個係買咗呢個㗎，有一個人係啊。咁同埋佢依家咧就只要話集資呢、這個先啊，過18,000,000、100,000係300,000嘅。咁但係依家已經過咗啦，佢集資額係337,000+，係啦，已經過咗呢個第一，即係呢個初步嘅數額啦。咁佢話最多係想大概係有800,000到嘅金額嘅，所以嗰咁先至夠搞啦。咁但係Tasku 都講過話800,000其實對一套動畫嚟講都唔係一筆咩好大嘅數啦。即係你聽落嘅好似好多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做套動畫出嚟嘅話，800,000就應該係好問水啊嘛。 咪睇你請咩人咯。 係。 核心政治可能貴唔得啦，係咯。 係。 咁當然佢哋唔係啦，佢哋自己製作啦，咁佢就話搵返啲有志於即係搞動畫嘅香港朋友啦，甚至係咁。咁但我真係唔知道香港有幾多人即係可以做囉。 嗯。 係囉。講真嗰句囉。咁 anyway 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壯舉嚟嘅，係啦。 係。 咁睇下能唔能夠即係去到搣到嚟最後嗰個高啊，係 咯，係咯，係咯。咁依家應該如果有 都有翻30万嘅话，咁我谂可能个成本上都可以支持咗一段时间嘅吓，睇下会唔会再继续有啲佢其他 project 或者系点样再。 即系首先你睇下佢而家画咗嗰个出嚟嗰个东西，即系佢系有段片去播嘅，咁大家睇翻个发布会先。咁你睇下系咪你想做嘅你中意嘅嘢先，因为其实都几艺术嘅。 系啊，系啊。 大家唔好用平时你睇日本动画咁样諗，唔系嘅。 即系如果要我去形容嘅话，我就觉得应该系几似嗰个汤浅证明佢嗰啲 feel 啦。 我唔会再劲啲。 再劲啲啊！ 即系我唔系好睇得明噶咯。 系。 系啦，即系暂时我系觉得对我嚟讲系，啊佢其实佢系做乜嘅咧？咁即系我就唔系太理解到嘅。咁啊，大家。自己睇，因為可能佢又唔係影得好清楚啦，佢想係嗰個現場再影畫面嘅，係啦。咁、 哦、 大家可以， 如果你喺佢嗰個 Kickstarter 嗰度啊，喺個 Kickstarter 嗰度就有，係啊 係 啊。 哦，咁我翻睇翻啦，翻睇翻個靚版可能會好啲啊，係啦。因為佢連收音其實都唔係收得好好嘅現場，咁所以就比較有啲障礙啊，真係係啦。即係同無聲絕境一樣咧，你可以即係自己視覺同聽覺上有啲障礙嘅時候，就會有呢個感覺啊，係啦。咁如果佢有個好啲版本，大家就再睇翻，係啦，咁可以睇翻佢嗰個係點嘅。但佢真係做咗成段嘅喎，佢有做成段嘅，即係有嗰個 自從啊嗰個。 哦 ，OK， 好，咁大家翻去嗰度睇翻，好，我都睇翻先，咁樣係啦。我即係我淨係睇咗嗰個現場，哦、即係嗰個版，即係意思、那個，即係佢直播嗰個版啊，唔係喺現場睇啊，係。咁啊，的確唔係影得好清楚啊，係啊，係啦。咁啊，颇有王家卫嘅感觉，系啦， 系， 咁啊，比较艺术风嗰种嘅表达方式，系啦， 系， 即系唔系正常古仔嗰种嘅，即、就、系、是、你唔系会话之前睇，即系香港咪制作嗰个试下教条嗰啲，咁你嗰个系一个好有，即系， 系啊系啊， 即系真系你系睇动画咁嗰种嘅分镜啦，同埋嗰种嘅打法啦。咁但呢度就唔係嗰種嚟嘅，好意識流啊，可以講係。嗯嗯嗯嗯嗯，大家睇咗先 ，OK。 好， 嗯。好，仲有冇？有冇要講漏嘅咩？咁大家支持一下呢一個嘅活動啊，眾籌嘅活動啦、啊，或者可以發俾下啲其他朋友知道一下都好嘅。係啦、 啊， 因為我見到連人哋台灣嗰邊都有講啊，係，反而我哋香港就唔係好多啊。唉，好特别嘅呢样嘢真系。 呢、這个热血嗰边嘅 TCO 咧都有介绍过嘅，因为似乎佢哋都系、 哦、 即系有识识地佢哋啲人之类咁 啦。哦，咁样。O、okay、K。好。即系有冇上去做嘉宾亲自解释下咧？ 嗰次就冇，不过应该迟啲都会嘅。系、 哦、 可能。 哦，好啊，咁大家留意住啦。即系边个节目咧 ？TCO 即系咩？ 佢哋通常都系叫 TCO， 我唔记得咗全。 系咁，你喺佢个台唔会个节目咁样叫噶嘛？咁大家要搵嚟听，你叫做咩嘅？ 好似都系就咁搵呢个 TCO 又得噶。有线啊，有冇正式个名嘅咧？因为我哋就连佢哋自己都系咁叫呢个名字。啊 ，The Crazy One 啊，系啊， 哦 ，OK， 系啊， 都冇中文名嘅， 冇 ，OK， 好，咁大家听下啦。 节目啊，主要都系讲啲设计啊，或者系啲艺术嘅嘢。 好，咁大家听翻，好，系真系叫近嗰集啊，即系成啱啱嗰集。 系啊 ，OK， 好，咁大家听翻啦 ，OK， 好，咁有冇其他嘢？呢个讲完未？ 系讲完。 好啦，咁大家支持一下呢个香港科幻动画啊 ，OK， 好，有冇其他？ 冇乜， 有冇嘢？嗱，咁其实我就夹到咧呢个黑武士头盔啊，就出咗啦吓，定唔知未出啦？总之见到有人 review 紧啦，我就吓，咁其实未出都就出啦，应该都系嚟紧下个礼拜啦。如果正式出就。咁啊，但系阿马仔话今次系完全冇咩宣传噶。 系啊， 即系孩之宝系连片都冇拍， 冇特别放啲片出嚟啊，冇。 系啊，点解会咁嘅？黑武士一个咁大嘅 title， 甚至白冰都有搞宣传，系啦。 系咪今次倒退咗咧？即系变翻一个玩具咁样咧？ 咁啊，唔知喎。 有冇睇过你啲 review 啊，马仔？ 我未睇啊。 哦，你未睇啊？哦，咁我睇就略嫌佢个质感啊胶咗少少，系啦，即系大家好似攞住个黑色嘅胶桶笠到个头咁嘅 feel 嘅，系。即系佢哋喺度砌嗰阵咧，哇！真系好似攞个垃圾桶笠到自己度咁样个 feel 吓吓咁啊，同埋咧，今次系攞走咗，竟然攞走咗咧呢个嘅变声器嘅呢个部分，好奇怪！即系大家都会期待就系好似扮黑武士讲嘢，但系原来冇嘅。咁啊，净系有嗰啲特效声音，即系话咧开个面罩啊，吸落咧佢会有啲嗰啲气啊，嚓一声嗰啲声，咁同埋佢有唞气声，咁系咁嘅啫，玩呢啲。系啦，咁啊，同埋都似 Iron Man 嗰个咁啦，其实系佢用即系磁石去摄住嗰啲头盔位嘅，即系你对正位咁啊就黐住啦。咁但系始终可能嗰个头盔就比较薄啊，系啊， 系， 即系相对啦吓，相对佢，即系佢几大嘅，其实实质嗰个头盔系成个螺咁嘅，系 OK。咁所以变咗可能相对咪觉得佢软啊，有少少。软啤啤啊，少少，但系佢唔系真系好软硬，唔系话佢揿会扁啦，但系意思好似唔够硬正嘅、那个感觉。 系， 系啦，即系真系一个好似一个胶玩具，不过我怀疑实物可能会好啲嘅，系，因为你就咁影嘅，你知道你又冇打灯冇成噶嘛，咁好似总之攞住个黑色胶嘅嘢咁，就系咁嘅啫，质感就咁睇就好似唔系好靓，咁同埋个样咧都唔知系边一代嘅黑武士，你睇落佢唔通系玩翻 New Hope， 因为个样就唔系太过 sharp 嘅。系啦，呢个似系嗰个，但系嗰个又几时会咁可以咁打开里面嘅机器咧？咁如果出得嗰个样子，又唔系应该出翻Return of Jedi 或者系第二个反战咁会好啲咩？系咯，咪即系其实唔同噶，大家唔好以为黑武士一样样嘅，其实一路都有变嘅，系啊，咁佢而家出咗嚟呢个样子就钝咗啲嘅，讲真嗰句，咁我好大期望嘅原先，咁但系睇到个实物啊，咦争咗啲喎，咁系就咁。不过都有兴趣嘅，都有兴趣嘅，咁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啦，介绍翻俾大家。呢个叫做系咪叫今个礼拜新啲嘅嘢啦？呢个系嘛？咁啊就里边做晒啲机器嘅，好抵死嘅，真系里边个颈箍系有埋啲机器咁整埋，好得意。咁佢个头亦都除咗头盔之后，里边亦都有翻嗰啲机器嘅。佢就今次个卖点系咁样做翻呢啲嘢。系咁以往出啲头盔就算话个做得好象真好靓嘅，佢系做翻道具啊。因为佢道具如果就咁戴嗰个面具，当然唔会有机器噶啦。咁所以就系咁啦。咁你睇下你中意系佢扮翻似翻套戏入边嗰个样啊？但系佢就唔系咁真嘅做得吓，你觉得似玩具多啲嘅啫。今次吓，咁定系你宁愿买一个系就咁戴一个面具，但系佢系似个道具嗰个嘅咧？咁你自己拣啦。因为其实而家都买到呢啲都唔平噶啦。咁所以你再补少少，可能你都买到一个 replica 嘅嘢。咁所以大家可以选择。系啦，咁定系几嚿水走去其实去嗰啲卖大陆玩具嗰啲铺头，其实都有嘅、哦。 系 啊，都系啲老翻嘅，系啦，咁其实都唔错噶，系啦，系啦，咁啦，好，咁介绍翻，系叫新嘅呢个东西，系。咁我相信以后都会有其他玩具节目会 review 嘅，应该系，大家留意翻，系啊，好，咁有冇其他？ 啊。我哋系咪讲漏咗呢个阿高世芬啊？高田芬啊，就走咗啦。 系，我冇讲啊，系啊，走咗啦，系啊，系啊，系 啊。 我咁都好大年纪咯。 系啊，82啊， 都大噶啦，系啦、啊。咁同埋都的确好伤神嘅，每一次做嗰啲动画都系咯。 系啊。 咁、啊、都喺度扣减生命嘅，每一次都系。 系啊，啲人话佢搞呢个肺炎机嗰阵时都。惊佢搞唔即系未搞掂就已经唔喺度。 系啊，每搞一次就短几年命啊，所以其实佢如果计翻应该过百岁噶啦，已经系啦。 系。 咁啊，当然系一个损失啦，喺对日本动画对全世界都系。 系啊。 嗯。 同埋即系其实成日大家成日讲呢个再见萤火虫啊，其实系佢嘅，唔系宫崎骏嘅。 系啊。我唔止好多套都系啦，好多套啲画得比较真人都系佢。 系， 其实系咪嗰套小提琴嗰套都系佢嘅咧？系咪嗰套都系佢嘅咧？ 小提琴 即系有只猫嘅男爵嗰套咧，唔系嗰个咩猫之恩反啦，因为系再 spin off 噶嘛。 吓， 系咪好似都系佢嘅好似？ 嗰套啊，嗰套即系唔记 叫咩咩？ 我唔記得叫咩喎。唔係個男仔係知唔知整小提琴定咩嘅？ 係咪咩啊？我見到有套叫咩大提琴手高收啊。不過呢個唔知係咪啲台灣嘅嘢？ 梗唔係。你唔知我講邊出？ 唔知喎。 咪就係嗰個貓男著最原先出現嗰套咯。即唔係講阿貓男著嘅，貓男著講貓男著就反而係 spin off 嚟㗎。 嚇、 啊！你唔知我講啲咁嘅嘢。 嗰套我知啦，貓之報恩咯。咁但係 貓之恩 嗰首， 之前嗰套。 之前嗰套就 係咪都係高田翻嘅？ 咁啊，有 你揾到個資料未？ 係揾到，係咁啊！呢、這個夢幻街少女啊，嗰套係就係、是、有阿貓男著第一次出現嘅。 系啦，但呢套唔系啊，小田翻嘅咩？原来 啊，唔系。 哦，边个嘅？ 脚本就系呢个宫崎骏嘅，监督就近藤喜文，画就系宫崎骏同近藤喜文，系、 哦、 啊。咁作画监督就高坂希太郎。 系啦，因为呢一套咧，嗰啲即系佢啲动态啊，啲城市景做得好靓。 系， 即系嗰时系令到当时好多观众系，即系另眼相看嘅，即系对动画呢一样嘢。我呢套就反而啱啱冇参与 ，OK。 系， 但系呢套系好犀利嘅嗰时，但系唔知而家好多人都唔记得呢出嘢喎吓吓，但冇呢出嘢点会有猫男将？ 翻做都好似好少做呢套。 你话咩话 ？B 企连呢个 page 都冇噶嘛？ 是啊是啊，粤语呢个 page 好奇怪啊！ 你有个 page 咯，不过冇嘢写嘅。 OK， 好，介绍翻先。好，即系总之嗰一扎咧画得比较真实啊，嗰啲咧就系佢嘅。OK， 宫崎骏个 style 咧冇咁真实嘅。 系， 嗯， 咁我系 咁，所以好多人 即系啲咩啊？ 即系好多人即系会以为喺即系叫做 Ghibli 入边嗰啲作品全部都系宫崎骏，其实就错嘅。 系。咁啊，有呢、這个。是太阳王子啊，霍尔斯的大冒险，系啊，呢个就1968年噶最早咯。 咪呢个佢有参与咋系嘛？唔系佢做导演啊？ 佢呢度又冇写佢系先啊？哦，参与啦呢套吓，佢如果写到直情系有时執导作品喎，唔系喎，佢都系写執导作品嘅。 系、哦、咪已经系参佢做导演，哦，犀利、 啊。 好， 咁啊，另外呢个咩熊猫家族系咩嚟嘅？呢套真系冇睇过。 咪就是、熊猫嘅咯。 哦 ，OK。 你就好样衰嘅熊猫。 系。 系。嗰只真系似卢海鹏啊！同你讲。 OK。 有睇过呢套，我有买过啲碟嚟睇嘅。 我同 好旧啊！ 呢套啊，1972年啦。咁之后嗰年咧，亦都有呢熊猫家族嘅雨中马戏团，就1973年系啊。 咪即系你可以话呢个系有少少龙猫嗰个影子嘅吓。 哦， 一个 image 上去先吓，唔系话个古仔啊。 系吓。咁啊，跟住就有呢个小麻烦千惠剧场版，咁啊，1981年。咁、 嗯、 跟住就係我啱啱讲嗰套大提琴手高收啦，就1982年。 你而家睇啲咩网嚟 㗎 ?Wiki 嚟嘅。 有冇撳返香港版睇 呢、這个係香港版嚟 㗎。香港唔係叫呢啲名㗎喎。 係咩唔知 喎。你繼續讲你繼續讲。 咁之后就係、 是。每套再撳入去睇㗎咩 我睇下先啦。嗯，佢都系叫翻呢个名噶喎， 系嘛？ 系啊， 嗯，我话八二啊，咁八二就唔系，点会八二啊？ 吓， 嗰套点会八二？嗰套起码在后，等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好，跟住就系呢、這个再见萤火虫啦，1988年。 吓， 之后就岁月的童话，1991年。 系， 之后百变狸猫，1994年。 嗯。 咁啊！呢套咩？我的邻居山田君啊，1999年呢套我冇听过真系。 嗯，有冇搞错呢套？ 定系我定我 唔系呢套唔人样噶，唔人样噶，好漫画人噶呢样。 唔似嘅，唔係人樣嘅呢條，好卡通嘅呢條。 哦，輝耀機密月之後就去到2013年，執到就係呢。 咁即 係 貓之恩反嗰啲唔關佢事嘅，反而 冇喎，呢度冇講話有佢份喎。另外電視動畫都有一堆嘅，咁就有呢個《狼少年》，佢都唔係全部參與嘅，佢都係部分參與啫，幾集咁樣。咁啊，另外呢個《鬼太郎》啊，咁啊1969年嗰個版本嚟嘅。咁啊，仲有《雷朋三世》TV 版第一期，佢都係喺呢個 A 鋪團導演團隊入面，咁就參與其中一份子咁啦。咁另外《鬼太郎》第二期嘅第五集，即係佢通常啲早期嗰啲都係一兩集嘅，即係唔係成套入佢有份嘅。咁反而呢個去到《飄零燕》就1974年、75年同79年都係佢有份嘅。咁呢個《萬里尋親記》，咁1976年、1980年。安妮的故事1979年，小麻烦千惠1981年、82年和83年嘅。哦，佢嗰阵时个名就叫武元节嘅，即系唔知点解。 系即系个名啊？唔系你唔知个宫崎骏都有用过第二个名嘅咩？ 哦， 系咩？佢哋以前唔系叫呢啲名啊？ 咁啊，暂时睇到系咁多啦。咁啊，其他一啲都系有啲系有参与啊，例如呢、這个风之谷啊、天空之城啊，就制作人啦、啊。咁啊，有套叫咩《小王子与八头龙》，就系、是、做导演助手嘅呢套1963年。咁啊，《魔女宅急便》就做音乐编导，系啦，咁就大约系呢啲啦。咁当然佢都仲有其他一堆嘅。不过那些就我都比较少听一点。 那就没有了，那现在就是说这班老鬼就是走剩下宫崎骏的了。那宫崎骏也都说了不会再拍长篇动画了，那就是没有了 ,ok? 是的，那已经是叫做落了幕的了，其实这个是旧一代的日本动画 ,ok? 那就看看、啊、其他人怎样接不接到班啦，是的 ,Ready Player One 啦，是的。有没有说什么看啦，未来人。 The Rock 嗰套末日奋斗斗咯， 即系阿 Rock 同嗰只白色好似 King Kong 咁嗰只嘢嗰套， 系打只狼同埋只鳄鱼变种兽啊，两只 鳄鱼扮哥斯拉，系 系， 下星期会做啦，系嘛 ？OK， 好，咁、可以讲下，系，咁佢都拍到好似怪兽片嘅个 feel， 系， 哦， 即系点样由一个普通嘅猩猩，因为有啲即系唔知跌咗嚿。咩落嚟嘅呢，嗰嚿都唔知係咩嚟嘅。咁总之係影响到异变，后屘越变越大隻，同埋好似失咗常性咁。係。咁但係似乎係阿 Rock 同佢认得返，跟住佢係帮佢打其他两隻怪兽㗎喎，好似后屘。 冇错。 感觉上係。 係囉。都又变返朋友咁㗎喎，係囉。咁好似都幾好睇咁，如果当怪兽片係啦。咁睇下睇下得唔得。 即係睇 trailer 佢直情有返呢旧时嗰、那个蜥蜴哥斯拉呢，咪呀。喺即系影住部直升机，然之后佢嗰只嘢就喺下低嗰个咬上嚟咁样，嗰一幕 系系有翻嗰啲镜头系，好，咁呢、這个睇下个礼拜可以讲下呢出系咪？好 系啊， 咁今年阿 Rock 其实系劲多戏嘅，嚟紧仲有好几套嘅，系 系啊系啊， 有一套喺香港噶嘛，嗰阵即系喺个好高嘅一个大厦上面做 secure， 咁但系佢就讲佢系跛脚嘅。咁講佢，但係嗰度就發生咗一個佢哋話唔會發生嘅一種火警啦。咁總之佢就要去救返佢住喺高層上面嘅屋企人。係 嗰套叫高空浩劫。 係啦，咁但係佢就講佢發生喺香港嘅，最特別係呢一件事。係 啦， 咁後面你見到佢跳嚟跳去呢，真係後面見到香港警嗱 key 就可能係 key 嘅，但係好真喎。 嗯， 即係唔係無線嗰啲呢，後面個窗門有張牆紙係香港夜景嗰啲。唔系嗰啲啦，系 OK。 系。咁啊， 咁佢又系拣香港作为一个近未来都市嘅一个又一次嘅选择啦，喺荷里活。 系啊，系啊。 系。 好。咁跟住就系4月13日就疑凶四啊，索命怨灵。 哦。哦。 但系呢个系见嘅。有时。我都有飞埋嘅。 啊，做咗未㗎？你講呢套呢套新嘅咩？ 嗯，佢話係新啦。 係。 係啊。 O K。係 啊，講 死咗個女人嘅好似， 似乎係真係嘅。 O、okay, K， 好。 講死咗個女人未死之前嗰啲嘢好似。 邊個咧？ 即係我理咗你嗰、那個。 嚇、啊！咁啊，次次都係㗎啦，已經。 係。 但是 上次不是已经讲了这个故事了吗？我锁匙那个嘛，什么 啊？有我们有讲过的，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啊？这套还是重新？ 咦， 不是重了？ 他这个可能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特登上一场，因为我看他的 trailer 那里第一月。 不是，晒戏那里旧戏来的。 晒头，不知道什 么事。哎呀，得了，forget it，还有什么？ 咁就有呢個工人院逐個逐個優先場， 係咩嚟㗎？下星期 韓國戲嚟嘅， 下星期 係啦。咁 okay. 即係佢哋去咗有班人，咁就去咗應該係拍我好似我哋之前講呢、這個嗰套咩司徒法證嗰啲咁樣㗎嘛。即係去本身諗住拍嘢嗰套， 去咗嗰個李斯哥係一個已經荒廢咗嘅嗰啲咁嘅醫院嚟嘅， 係啦係啦， 個精神病院嚟嘅，咁有鬼嗰啲 ，OK 嗰出， 本身 係鬼 去探險咁樣拍下嘢咁樣，咁點知啊真係有嘢咁啊！ 即係佢哋自己就諗住造假，點知就唔使啦，真係有鬼嘅，係啦，咁啊瀨曬嘢，係啦，咦好睇啊呢啲，係咯，我都想睇有一次怪談係真係堅瀨嘢啊， 係啊係啊。 可惜冇啦，都系 至少都扮下扮下真系濑嘢啊！即系 有张轮椅会喐啊嘛，系有， 即系濑大镬啲啊！拍到恐怖片咁啊嘛，应该 唔系拍到成死晒真人系咁好睇啊！好， 我边出咁即先啊！如果下个礼拜就冇啦， 冇啦， 之后。要到再下个礼拜就有犬知道啦，即系4月19号。 嗯， 系啦。 咦，咁系咩咧？同唔系同复仇者，即系都中间一个礼拜。 复仇者系啊。 佢嗰个礼拜仲有咩其他戏啊？犬知道仲有咩其他戏？同一个星期。有啲咩？ 叫幸福的路上就卡通片嚟，不过就似乎系先啊，韩国卡通片嚟，应该系。 哦， 系啦， 咁样。O、okay. K， 因为我见佢个导演名系宋，姓宋，宋恩荣，不过有唔系佢讲国语喎， 但系 台 湾 嘅，系啊，台湾， 台湾 ，O K，O K， 好， 咁啊，台湾动画都少见啦， 嗯， 我睇下得唔得，咁啊，配音有桂纶镁同魏德圣嘅， 好，唔系科幻嘅，吓，通常都系啲。咩故事？ 啲温情嘢咯，咁啊讲呢个八十年代到依家嘅，因为台湾女仔嘅成长故事啊、 嗯。哦，好得意喎， 系啊。咁就仲有冇其他科幻片咧？有套杀人片咯，叫《紫杀陌生人》，不过唔系好知咩嚟嘅。 嗯。 鬼佬片咁样，应该都系啲恐怖惊悚啲嘢。 嗯， 佢讲话好似话都系去旅行，有个家庭咁样去到，跟住有三个陌生人、无面人，跟住话系咁杀人嘅嗰啲咁嘅嘢。 哦，即系又入咗去间屋咁嗰啲。 哦，唔系间屋，应该系去咗个地方嗰啲。 即系又系戴住个面具咁样噶嘛？ 吓吓，拖车公园啊，佢哋话好似。 哦，嗰啲即系咯，拖车公园系。 系啊， 嗯，即系总之都系嗰啲杀人片啦，系 咯。系啦， 系啊。 咁啊，咦有套叫《中国的梵高》啊，咩嚟嘅？ 嗯， 哦，佢就系、是、哦呢套我都听人哋介绍过嘅。咁佢就系讲话大陆咧，咪有好多人系专系画啲雾影，即系雾美画嗰啲吓吓。 哦， 佢就系讲 嗰啲韩科啊。 咁佢就话讲嗰度嗰啲工人。即系见到真迹嘅时候咁样，向佢哋点样样睇啊之类咁样吓，咁啊。 咪系纪录片嚟噶？ 系啊，纪录片嚟噶。 哦，咁样。 系啊。 嗯。 咁 跟住应该冇，应该要去到复仇者一个礼拜 嗯 嗯， 系啦，廿五号。 呢个礼拜就点样全部让路，冇其他戏啦。 系啦，基本上冇啦。 系好，咁有冇啊？有冇再跟住有啲咩大家要期待，例如死侍啦，系咪？ 系啊，我哋讲呢个新片头嗰阵时讲漏咗呢个昂斗先生。 我、哦、呢、這个要讲咩？ 诶、咪邓和王 J 又翻嚟咯吓，咁啊当然、都系嗰啲嘢啦，应该吓，咁啊 几时？ 睇下佢几时做啊？香港， 我真未有期嘅， 嗯，唔系好肯定佢系几时啊？嗰个睇下睇睇下搵唔搵到吓。 我唔紧要啦，系啦系啦，咁有啊，睇啦，快步啦，快步，快，仲有咩？仲有咩值得嚟紧要期待嘅？咁死侍系几时啊？讲埋啊！ 死侍就五月十七， 哦，五月十七先死侍 ，OK， 好， 系， 好，咁仲有咩？有咩戏大家要嚟紧要等一等啊 ？Hands up， 我哋期唔期待五月廿四？ 咁睇啊，点都睇嘅，期待就真系睇下点死咯，主要系， 嗯嗯， 哈哈， 即系我觉得应该领嘢啦，今次即系呢个 Star Wars 系列喺呢套戏， 系，噶六月啊，侏罗纪世界啊，迷失国度啦， 嗯。好 六月七号咁样， 嗯，好，好啦， 跟住六月廿八就有蚁侠二啊，黄蜂女现身啊嘛， 嗯，即系又系唔系黑人啊嘛，女人啦、啊， 系， 吓，都系差唔多呢啲噶， 嗯，好， 吓，咁啊七月超人特工队二咯， 嗯嗯，咁套好嘢啊，系咯，生多咗个 B 又识射死光头城啊嘛， 系， 系啊， 嗯， 跟住同埋头先讲个咩高空浩劫咯、啊， 嗯。 七月， 嗯嗯， 啊，仲有冲梦都系七月， 系呢、這个暂时话七月十九号啊。 哦 ，OK， 即系大眼 C G 改大眼嗰度， 系啊， 系。 跟住月尾七月廿六有即系特工队啊，半影之谜， 嗯， 喺呢度见到系咪啊超人嚟啊？ 系，即系就系点解超人有胡须就为咗拍呢度嘅， 系啊。 呢度就算冇超能力之下咧，都可以打穿墙嘅。 吓咁劲系， 你见佢厕所里头都打到 Terminator 咁噶嘛？你执我埋墙，我执你埋墙，撞穿墙嘅。 系啊，点解会维尼与我啊？八月二号啊？ 系 啊， 系小红维尼啊？ 系咩噶？ 小红维尼真人版，即系真系有只红嗰、那个。 吓、 啊？系啊。 终于真系有真人版嘅小红维尼， 有上就个 trailer 出过，好似系咪个男主角系奥比温啊？啫， 系咪咧？ 好似唔记得系咪？ 系咪复仇勇者啊？呢套其实，喂，咁呢套咪大陆应该会禁播咧？ 吓、啊，唔知啊，因为佢一外欧洲好似有一边有地方都禁噶，佢话阿小红维尼唔着裤，所以唔入得佢嗰度啊。 哦，咁样。 系啊，欧洲唔知定咩边个有个国家嘅话又系咁， 系咪 嗰只红嚟 嘅？系啊， 但系 个英文名似女人啊嘛， 咁都得？ 嗱，唔知啦，系啦，咁你总好过内地，因为似个人间睇嘅，会唔会禁咧？喺内地我唔知啊，系啦， 系， 嗯， 跟住我见到同期有一套叫《少年悍将高大电影》。即系呢个 Young Avenger 系咪？啊唔系，Young 真 系 吓， 唔系天梯坛啊，应该叫佢哋女人嘅 吓，咩嚟噶？ 天梯坛高啊 ，To the movie 系咯，吓佢哋一班又叫天梯坛啊，即系罗宾做队长嘅喎， 卡通嚟噶， 系卡通 卡通啊， 我卡通，我几时有到真人版？我未听过， 系冇， 唔好吓我大佬， 系啦。跟住头先讲嗰个暗黑之心咯， 系，好，好好， 吓都系八月啦， 嗯，系咯，咁啊叫做都一路嚟，都好似都几多嘢嘅，系咯， 系， 好唔好睇就唔包啊，系咯， 系， 系， 嗯，好，仲有冇？唔使啦，再远啲嗰啲系嘛？ 再远 系啊， 要咩啊？好厚 啊， 睇住呢啲先啦，大家系咯，嗯， 好， 嗯，好，咁下个礼拜啊，睇住套啊。Rock 同一隻白色King Kong咁嘅嘢嘅怪獸片先， 好， 嗯， 咁同埋如果大家都睇真係睇咗無聲傳警，大家可以再討論啦。 嗯 嗯，好，我冇啦，係嘛？ 係啊，係得。 好啦，咁啊，喺咁啊，明細翻頭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大家記得咧去翻我哋嗰個嘅群組啊，係啦，係去睇翻我哋嗰啲貼咗嗰啲嘅 link 啦。咁頭先講過好多嘅一啲嘅資料補翻嘅，係啦。咁同埋有啲佢哋嗰啲發布會啊，係咯。咁我哋都貼咗好多嘢嘅，咁大家翻去睇睇 check check。咁同埋咁啊，記得去呢個花生台啊，同 Rex 先聽我哋啦。好，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